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天天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晚上好，我是坐在郑磊旁边稍微有点紧张的徐冉。 紧张什么？ 你怎么今天气势这么凶猛啊？ 今天我带板了，腰饼 特别棒，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醒目，终于啊有道具了啊，特别棒。 好， 你看 卡住了吧？害怕了吗？ 卡壳了吧？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进入这个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啊，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您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发生的什么情况了。而且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和 Fun Life 这个手机 APP 的直播平台来收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而且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多谢。 刚才徐冉这反应让我感觉我平常很凶吗？ 有一点点，吓死了。 好吧，那就这个没法跟你接下去了。 主要我是傻白甜，你知道吧？所以你呢，又是咱们节目的是吧？担当， 年龄担当，年龄担当。 不好意思说， 没关系，没关系，年龄担当啊。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我们老朋友青年演员薛伟，薛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看你这你把薛伟都吓到了。 吉利吗？ 就是一传十，十传百，这个是传染的，我觉得是。 你冷静，没有关系啊，放心吧，他没有特别大的伤害性啊。 我就没有，好不好？没有特别大的伤害性，我又没有伤害性，人畜无害。 好，再来介绍一下青年演员杨亚军，亚军你好， 欢迎亚军。 亚军上 次 来 了， 第三次了 、 上次来的时候我不上节目啊，那个是王哥啊，于浩啊，他们结果这个发了各种朋友圈啊，说我们这个颜值担当终于出现了啊，感谢亚军给我们节目在这方面添了一把力。 谢谢， 不谢。 由于我和于浩的这个存在，导致你这个承担这个重任可能比较重了一些，辛苦辛苦。好，这个必须得黑于浩一下啊。 没事儿，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今天别让他听节目，我说你会发现就是很多你不想听到的话的 啊。他没空。好，那今天请二位呢，主要是我们戏中戏这一趴呢，是来的是《大圣归来》。《大圣归来》呢，不是那个特别著名有名的那个动画片，是在《欢乐喜剧人》中的是 第二季 一个小品， 对， 一个小品啊，王宁、艾伦、沈腾他们演的一个小品。 对 啊，一会儿呢，我们这有大马猴，有孙悟空，有太白金星，有白骨精， 还有牛魔王。 我们把牛魔王换成了白骨精，反正他们夫妻俩，不是夫妻俩， 吓死我了！ 铁扇公主啊，铁扇公主，吓死我了！ 铁扇公主，这都在梦里，我跟你说呼上你呢， 这个铁扇公主没关系，牛魔王不找我就可以了啊。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网剧和网大。首先介绍第一部《 青春最好时》，来看今天第一部网剧啊，它是在腾讯视频独播的，但是播放量是2203万。说的呢是一对双胞胎因为命运交错而互换了身份，互相展开寻找自己身世之谜这样的一个校园故事。其实这个剧哈，之前在节目里也已经给大家推荐过两三回了，然后今天呢咱们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故事的基本梗概哈。说的是什么呢？一个在精英学校就读的而且是受万众瞩目的一个姑娘叫初音音，还有一个是不学无术又负债累累的夏儿，他们俩呀本来是双胞胎，但是呢从小就被分开收养了，所以他俩从小就没见过面。但是呢因为初音音的 了一次意外失踪，他们俩就互换了身份。这个夏儿啊，就是这个不学无术还负债累累的这个妹妹，被好心人硬拉到了这个出名朱家，也就是她姐姐身世特别显赫的那个养父母家。最后呢，就稀里糊涂的以她姐姐的身份在精英学院里开始了摸爬滚打的生活。而真正的她的姐姐从小在贵族学校长大的，失忆了，流落到了夏儿的学校，也开始了新的生活。那剧中饰演这个失散多年的姐妹初音音和夏儿的扮演者张雪莹啊，她是外形其实是非常青春靓丽的，而且呢就是也属于颜值担当啊，就是所以一上线就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眼球。虽然年纪很轻，但是网友给她的评价呢是演技还是很不青涩的 啊，不青涩。 对，无论是鬼马精灵的夏儿，还是这个学霸高冷的初音音，她都能将这种个性特别鲜明的给表达出来。 那咱们介绍一个年龄更小的啊，这个无青涩感啊，介绍的第二部网剧就是《小戏骨放开那三国》，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播放量达到了1331万啊。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年龄担当呢？这个是个小戏骨啊， 就 是在我们之前看那个《小戏骨白蛇传》里面饰演白娘子那个小演员陶艺希 啊， 当时十来岁，演得特别特别的棒。这个剧呢是以三国题材上的一个女性视角来切入点的，是以貂蝉的视角。我们知道四大美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貂蝉是哪个？来啊，咱们三个，你们三个抢答。 我这个我就放弃抢答机会吧。 啊，貂蝉闭月啊，厉害，闭月啊。这个昭君出塞， 你说让人家抢答，你又不让人不给人家机会。 昭君出塞是落雁， 刷存在感。 这个杨玉环是闭那个羞花啊。这个由于这个西施呢是浣纱女嘛，所以她沉鱼啊。 对， 好，这个讲述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董卓称霸朝纲，荼毒天下。曹操、貂蝉、吕布、王允等人呢，为了拯救家国百姓而刺杀董卓的一个故事。刚才也介绍了，是这个小演员陶艺希这次挑战貂蝉这么一个角色。片中大篇幅的打戏啊，都是这个小女孩自己来完成的，非常敬业。而更让人感叹的呢是演技，当属于饰演曹操的李俊豪。曾在小戏骨白毛女中来扮演穆仁志的他，这回演绎了一个史上最爱笑的曹操。好， 接下来继续给大家说网剧的第三部要给大家推荐的《盲侠大律师二》，这个其实也之前说过啊， 而且简单介绍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这部剧呢，说的是在新一季的剧情，我们介绍的是《盲侠大律师二》嘛，就盲侠接下初恋情人天恩胁迫婚姻案，以及盲侠的父亲欲申请安乐死这样的一个官司。他其实每一集都有一个基本的故事梗概了。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盲侠大律师》的第二季，也就是说，这个故事桥段来到了他刚才说过的接受了他自己初恋情人这样的一个案子。 那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网大。介绍的第一部网大呢是《江湖话事人》，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达到了189万。这部剧呢是香港导演林超荣执导啊，这个演员阵容比较强大，谭咏麟啊、陈小春领衔主演。故事围绕着这个谭咏麟、陈小春、蔡汉义三代古惑仔之间的故事展开，讲述了两位新旧话事人之间的这么一个恩怨纠葛呀，一种传承，这种江湖之间的这种义气啊。教父啊，金银伦，这就是谭咏麟来饰演的啊，亲善啊，还而且很和气嘛，那只爱唱歌不爱做老大，这也跟他以前的经历有关系啊。以和为贵，赢得了叔父辈的支持。同样有型有款的这个二老啊，就龙山，是陈小春饰演的，自认自己是当大哥的天才。而龙山嫂呢，为了让龙山当上这个龙头大佬，引诱这个金银伦探取他凭唱歌踏上龙头之位的这么一个秘密。其实以前我们在应该是98年99年的时候，97啊，就比较受影响的就是那一系列的古惑仔电影嘛。 对 啊，当时这个题材很多人就比较议论纷纷，是不是给青年人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但是不论怎么说呢，那一系列的几集的古惑仔电影呢，确实在香港电影呢，当时处于一个高峰期， 对， 确实是做得非常精彩啊。好，介绍第二部。 第二部呢叫做婚后进行时，它是在多平台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22万。这讲了什么呀？婚前的一个脱单之夜，主角高飞约了几个好哥们儿，咱单身 party 一下，喝醉之后呢就和陌生女孩开了个房。然后虽然呢在紧急关头人是及时刹车了啊，但是却被一个人拍下了床照，而且还勒索他。高飞收到这个勒索信之后呢，他收到这个勒索信的时候，正要跟自己的媳妇儿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度蜜月。那就说这样吧， 我们就约在那个城市，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们简称它叫 B 啊。这个 B 市是这样的，那我们就交易一下。然后他们的好朋友韩东、李小豆夫妻也一起在这个 B 市去旅游，打算修复一下他们这几对之间破损的感情。那到了 B 市呢，韩东意外的拾得了这个盗贼失落的一个天价翡翠，这是新出来的一个物件啊，天价翡翠。然后情急之下说怎么办？我干脆把它藏到鞋里吧。 有 这。高飞跟欣欣交易完之后，为了躲避老婆，也将这个存有照片的 SD 卡放到了这个拖鞋里。那所以巧合的是呢，这个两人的拖鞋呀、一毛一样，都是情侣同款。于是呢，围绕这个拖鞋就发生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和误会。 误会啊，其实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戏剧当中呢，它这个冲突啊都是来自于各种设计，包括你说往鞋里藏东西啊，这是一个老桥段了。当年这个007周星驰还电影，这个鞋里边是个吹风机是吧，到处都是吹风机到处都是吹风机， 对， 很厉害的。 不臭吗？我就每次看到这种桥段我都觉得，你拍戏的时候你不觉得， 尤其他设计成吹风机之后 对，你就觉得这 你就觉得这种观感特别的到位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介绍这样这个几部网大。因为下半时段我们唯独的剧本呢是这个一个小品，就是大圣归来啊，非常精彩的一段，也可以说是那一季喜剧人中非常精彩的那么一出了。那这个上半时段和下半时段之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送给大家当天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动画片大圣归来，然后其中呢有一个主题歌 吗 这个主题歌呢是由陈洁仪，我记得好像是，他叫之从前的我，这歌当时特别特别好听，在电影院看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回家把它下下来。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也稍事休息。 心里的呼唤总在徘徊，风中的云彩它向我走来，远处那个人还在等待，熟悉的声音已不在。你说你要离开，明天还会回来，曾经忘不掉的如今已是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有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黑天下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冉。那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看的，所以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这个手机直播 APP，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发生的情况啦。 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下半时段呢，我们就准备进入我们这个唯独剧本的环节了。 好的。 今天这个小品呢，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段，我在也找了一段原声。我们一起先听一下。 先听一听。好。 王宁、艾伦、沈腾他们如何演绎的这个大圣归来啊？主要是当时这讲述了500年前齐天大圣孙悟空啊，这个大闹天宫之后，被佛祖剥夺了法力，放逐五指山。500年后，他的后代子孙大马猴找他来求救，这大马猴就是艾伦演的。个儿也大嘛，190多， 也没脑子嘛。 对，没脑子。要救花果山呢，就得失去自由，向佛祖低头，戴上这个金箍。那最终大圣为了拿回法力，救花果山，自愿重戴金箍的这么一个故事啊，还是挺感人的。当时看到最后的时候，真的有点感动啊。那我们听一下原声，一会儿给我们自己唯独剧本呢也做一个参考。 过完瘾了吧？把衣服脱下来吧，租金5两。 我太喜欢齐天大圣了，给猴哥，能不能下去打听个事儿？ 说， 你知道齐天大圣吗？ 知道， 在哪儿？ 不知道。 好， 真不知道。 我就这么多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真不在哪儿？ 我说的是，我真的不知道齐天大圣在那儿。 你看你这个猴，你怎么能骗猴呢？算了，我自己去找齐天大圣吧。 没想到还是个齐天大圣的铁粉。 我从花果山来到五指山，就是来找齐天大圣的。 花果山道可不近呐。 那是。 不过看你这个体貌特征，怎么看都像一匹马，为什么要崇拜一只猴呢？ 我是大马猴，大马猴。 你这个物种让马和猴都很尴尬。 尴尬什么？我是名门之猴。想当年齐天大圣脚踩筋斗云，手拿金箍棒，与10万天兵天将斗了3天3夜，被如来佛祖压到了五指山，他愣是没向佛祖低头。 你说这么热闹，这里边有你什么事儿？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当年给齐天大圣扛旗的。我爷爷当时可以算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你爷爷排个倒数第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我自己一定要找到他。 大圣，哎呀， 怎么还煽上情了？ 你谁呀？ 放肆，我是仙，神仙。 神仙？你咋不上天呢？ 我是刚下来。 我事儿没办呢，我为什么还要上去？大圣，看还认识一下仙呢？ 金星儿。 此言差矣啊，我比金星可白太多了。 太白金星吗？ 没错，齐天大圣，我说， 你管他叫什么？ 齐天大圣啊，当年这杆旗就是如来佛祖托我送给的齐天大圣。 绿尽星河，长路漫。 非常精彩的一段啊，咱们分分角色。刚才我们想了一下，第一遍就把这个优秀的大马猴分给薛卫。 你这薛字一出声，吓了我一哆嗦 啊！薛， 对，吓死我了，我心想我不合适啊。 我们薛卫可能个儿不够大马猴，脸够啊。啊哎呀，一会儿薛伟下节目非得跟我急不可，那那个 不来了， 长度担当啊，脸部长度担当， 亚军，来谁？ 我就来太白金星。 沈腾这角色，太白金星啊，沈腾的那个贱贱的那种说话 方式，这小 贱劲儿，真是， 我是仙， 我是仙， 神仙，哎呀，那那个辛苦，徐冉来一下白骨精， 我是白骨精， 多不适合你啊，今天穿一身白。 好吧，白骨精现在有新的示意了，我还是愿意的。 好吧，那行，那我再努努啊，试一下孙悟空。那咱们一会儿就是三二一，从旁白开始，旁白我加一句，然后呢，咱们就继续下去。中间呢，一旦有过场括号里面的呢，我就给顺一下啊。 好， 来，来， 那是我的吧？ 啊，来，准备好了吗？ 好了， 准备好了啊。你找什么呢？你不是稿没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 来，咱准备，三二一。泼猴，我将你放逐五指山中，待你诚心悔悟，再来西天与我相见。俺老孙绝不向仇人低头，不然俺都不叫齐天大圣。过完瘾了吧？把衣服脱下来吧，租金五两。 哼，我太喜欢齐天大圣了。哎，给 大马猴递给孙悟空钱。 哎，猴哥，你能不能？我能不能向你打听个事儿啊？你知道齐天大圣吗？ 知道 啊。在哪儿？ 不知道。 好， 大马猴继续给孙悟空塞钱。真不知道。 我就这么多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真不在哪儿？ 我说的是我真的不知道齐天大圣在哪儿。 你看你这个猴，你怎么能骗猴呢？算了，我还是自己去找吧。 没想到啊，还是个齐天大圣的铁粉儿。 我从花果山来到五指山，就是来找齐天大圣的。 花果山，这道可不近呐。 那是。 不过我看你这个体貌特征，怎么看都像一匹马。你为什么要崇拜一只猴呢？ 我是大马猴，大马猴。 你这个物种啊，让这个马和猴都很尴尬。 尴尬什么呀？我是名门之猴。想当年齐天大圣脚踩筋斗云，手拿金箍棒，与十万天兵天将斗了三天三夜，被如来佛祖压到五指山，他愣是没向佛祖低头。 那你说这么热闹，这里边有你什么事儿啊？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当年给齐天大圣扛旗的，我爷爷当时可以算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一人之上了，你爷爷排个倒数第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啊？ 算了，我自己一定能找到他。 不是，你找齐天大圣到底要干什么呀？ 我要找他替我们的猴孙们报仇，我们的花果山被白骨精给占领了。 不是，那他回去又有什么用啊？怎么当猴王啊？ 他要带我们重振猴的雄风。 那我觉得你找他都多余，你又找他这功夫吧，你不如回去整个比赛，选几组猴在上面 PK 欢乐喜剧猴，然后你再找500个猴在下边坐着投票，谁能耐大啊，谁就当齐天大圣，你说是不是？ 在我心里，只有美猴王才配得上齐天大圣这四个字儿。 哎呀，没想到啊，过了这么多年还有个傻猴子这么维护齐天大圣的声誉，挺好。那这个旗给我留下吧，我还能增加个收费项目。 你不配碰这个旗，不光是我一个人，我来的时候还在山下召集了500只猴子，就要等齐天大圣跟我一起回花果山夺回我们的家园。 不，那500个猴搁哪儿呢？你们都听过齐天大圣的传说呀？ 听过。 哎呀，让你们失望了啊！他被压了500年，法力被收了，他帮不了你们喽。都回去吧，别琢磨投票的事儿。 大圣，大圣，哎，怎么上上琴了？ 别激动，叫我呢。把我误会成大圣了。哎，你谁呀？ 放肆，我是仙，神仙。 神仙？你咋不上天呢？ 我是刚下来，我事儿还没办完，为什么让我上去？哎，大圣，可还认识小仙呢？ 金星。 此言差矣，我可比金星可白太多了。 太白金星了。 没错。哎，齐天大圣，我说， 哎，你管他叫什么？ 齐天大圣呢？当年这杆旗可是如来佛祖托我送给齐天大圣的。 你真的是齐天大圣？ 没用了，找到我也没用。 哎呀，大圣，快救救我们吧！花果山被白骨精给占领了，他是天天摧残我们，还说要生吃我们的头脑，比人还狠。 不，那你怎么没被吃呢？ 哼，想吃我，哪那么容易？我从小就没脑子，白骨精想吃我，来呀，吃我呀，空的空的。大圣，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可我现在一点法力都没有，我帮不了你们。 别急呀，二位。话都说到这儿了，哎，看看这是什么？戴上紧箍咒，法力立刻就回来。 给我。 戴上紧箍咒，法力是回来了，但是有一件事儿，你要陪着唐僧前往西天取经，沿路的妖魔你帮他平，99-81难你帮他渡，你用你的爱心把他呵护，你可愿意接受这份约束 ？I do, I 不 do。 你咋这么烦人呢？谁问你渡不渡了？你的意见有这么重要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你这是个啥呀？ 大马猴。 大马猴？那你爸是 猴？ 那马，你妈妈呢？你的妈妈在哪儿？赶紧找你的妈妈，跟你的爸爸，别再给我捣乱。 不能带。大圣，如来是你的仇人，你要是带了这金箍，你就是向如来低头认错啊。 可我要是不带这个金箍的话，我就没有法力救你们。 那也不能带。 那还能怎么样？ 大不了我带着这500只猴跟白骨精拼个你我死他活。 白骨精的狞笑声。 白骨精来了。 白骨精来了。太白金星，你是神仙，你收了他。 我是神仙不假，但我是文官呢、啊。假装不认识我啊，别连累了我。他是来找你们的。 大马猴。 白骨精又看到了太白金星。 你是谁？ 他有脑，是他的。 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晶晶， 怎么？ 好久不见。 你少跟我来这套，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哎，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出门什么时候带过脑子呀？带我回家去给你取。嘿，哎，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 你区区一只蚂蚱精，连连还跳。大马猴，你还能请来什么帮手啊？我看看。 白骨精，可还记得俺老孙呢？ 你是孙悟空？你不是被佛祖关起来了吗？ 佛祖还能关得住我？ 对，佛祖关得住齐天大圣吗？他只是封了他的法力。 你被封了法力？ 不，一个无脑猴说的你也信呢？ 我不管你有没有法力，我修炼了500年，练得一身碎骨头茬，变化出来无穷无尽，我今儿就让你看看我白骨兵的厉害。 骨头茬子多是不是？我们有500只猴子，打群架我们不怕。 老娘今天就要让你们这些猴子赶紧上铁火。 猴子们，我们一起打妖怪，冲 啊！停停，没有时间了，你们不能再玩了，再玩就会被剪掉节目的，什么都没了。怎么样，过不过瘾？过不过瘾啊？ 啊，过瘾过瘾过瘾过瘾过瘾过瘾。 你们过完瘾，该我过瘾了。小的们，把大马猴给我抓过来。 是。 过来，跪下。孙悟空，你吃过仙丹，我杀不了你，可是我能杀了你所有的猴子猴孙，我今儿就要当着你的面儿宰了他。 马猴，把金箍给我。 不行，大圣，就算他把我们的猴全部杀死，踏平了花果山，你也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是齐天大圣啊。 可是你不给我金箍，我没有法力也救不了你们。 少废话，去死吧！ 马猴， 大圣，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 一棒镇九州，大圣吐虚名，为救花果山，何妨背马鸣？佛祖，俺老孙来也！ 哇，好棒，好棒，好棒！我觉得我们四个人都很入戏呀、 啊！啊， 都很入戏呀、啊！我这个白骨精当的也很入戏，好爽！ 我觉得薛伟特搭，你知道吗？薛伟， 对对对， 薛伟，你这个就是特别。入戏之后吧，你的嗓门有点大，你把那话筒往外推推，也别推太远，把那金箍棍拿过来。咱这样啊，我刚才真的听就这一段的时候呢，因为它是这个舞台上，它有各种各样的调度、音效、 对，还有舞 美、服装、背景、 嗯、 一切的、 嗯， 它可能效果烘托，把我们比我们坐在这儿围读剧本的效果要好很多。 嗯， 但是呢，我们也有 方法，我们四个就只有四张嘴， 但是我们也有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咋呢？ 就是女的来演大马猴和孙悟空、 哦、我接着一嘴嘴干啥呢？我 觉得挺好的，你俩商量商量，谁来孙悟空，谁来大马猴呢？ 孙悟空呀、啊、 我 不行， 我是大猴。 你看咱俩都抢大马猴。 我大马猴吧。 你都抢大马猴是吧？ 那切点壳吧，来， 大马猴不好演呢，真是 大马猴不好演。 剪刀石头布，咱俩一起说出来出的是什么，好吧？ 嗯，好， 剪刀石头 石头， 剪刀石头剪刀， 好 耶、yeah, 说 我大马猴，我是大马猴。 哎，赢个猴啊。薛伟，咱们这回把话筒稍微离远点啊。咱俩简单了吧，太白金星和白骨精。 好， 太白金星你来吧。 啊，太白金星， 太白金星。 哇塞，磊哥又要白骨精了。 我来个女的， 因为我觉得太白金星这个话语量比较多，我歇会儿。我晚点入戏啊。前面旁白开始之后，由这个亚军的孙悟空、 嗯、开场、 啊，还没见过女孙悟空呢啊。咱们来一下，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孙悟空， 准备好了， 太白金星啊， 旁白还是由您来， 来来，三二一，泼猴，我将你放逐五指山中，待你诚心悔悟，再来西天与我相见。 俺老孙绝不向仇人低头，不然俺就不叫齐天大圣。哎，过完瘾了吧？把衣服脱下来，足金无粮。 我太喜欢齐天大圣了，给。 递给孙悟空钱。 哎，猴哥，你能不能向你打听个事儿？你知道齐天大圣吗？ 知道啊。 在哪儿？ 不知道。 好， 大马猴继续给孙悟空塞钱。 真不知道。 我就这么多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真不在哪儿？ 我说的是我真的不知道齐天大圣在哪儿。 你看你这个猴，你怎么能骗猴呢？算了，我自己去找齐天大圣吧。 没想到你还是个齐天大圣的铁粉啊。 我千里迢迢从花果山来到五指山，就是来找齐天大圣的。 花果山那道可不近呢。 那是， 不过看你这体貌特征，怎么看都像一匹马，那为什么要崇拜一只猴呢？ 我是大马猴。大马猴， 你这个物种让马和猴都很尴尬。 尴尬什么？我是名门之猴。想当年齐天大圣脚踩筋斗云，手拿金箍棒，和十万天兵天将斗了三天三夜，被如来佛祖压到了五指山，他愣是没向佛祖低头。 你说的这么热闹，这里边有你什么事儿？ 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当年给齐天大圣扛旗的。我爷爷当年可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你爷爷排个倒数第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算，我自己找的。 不是，你找齐天大圣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我要找他替我们的猴孙们报仇啊！我们的花果山都被白骨精给占领了。 那他回去又有什么用？怎么当猴王啊？ 他要带我们重振猴的雄风。 那我觉得你找他都多余，你有他，你有找他这功夫，你不如回去整个比赛，选几组猴在上面 PK， 这欢乐喜剧猴嘛。你再找500个猴坐在下面投票，看谁能耐大，谁就当齐天大圣。哎，你说是不是？ 在我心里，只有美猴王才能配得上齐天大圣这四个字。 没想到过这么多年，还有个傻猴子这么维护齐天大圣的声誉，挺好。这个旗给我留下吧，我还能增加个收费项目。 你别碰，你不配碰这个旗。不光是我一个人， 我来的时候还在山下召集了500只猴子，就要等齐天大圣跟我一起回花果山夺回我们的家园。 那500个猴子在哪儿呢？你们都听过齐天大圣的传说啊？ 听过 听过 听过听过、嗯、 让你们失望了，他被压了500年，他的法力全被没收了，他帮不了你们了，都回去吧，别再琢磨投票的事了。 哎，大圣大圣，哎呀，这怎么还身上情了 啊？别激动，叫我呢。把我误会成大圣了，你谁呀、 啊、放肆，我是仙儿，神仙。 神仙？你咋不上天呢？ 哎，我是刚下来，我事儿还没办呢，我为什么要上去啊？啊，大圣啊，可还认识小仙儿呢？嗯， 金星。 哎，此言差矣，我比金星可白太多了。 太白金星吗？ 没错。齐天大圣，我说。 哎，你管他叫什么？ 齐天大圣啊，当年这杆旗就是如来佛祖托我送给齐天大圣的。 你真的就是齐天大圣？ 没用了，你找到我也没用。 大圣，你快救救我们吧，花果山被白骨精给霸占了，他是天天摧残我们，还说要生吃我们的头脑，比人还狠。 那你怎么没被吃呢？ 想吃我哪那么容易，我从小就没有脑子，白骨精想吃我，来来吃我呀，空打空打。大圣，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可我现在一点法力都没有，我帮不了你们啊。 那个二位咱先别着急啊，话都说到这儿了，看看这是什么，来戴上紧箍咒，法力立刻就回来。 给我。 哎，戴上紧箍咒啊，法力是回来了，但是有一件事儿，你要陪着唐僧前往西天取经，沿路的妖魔你帮他平，9981度你帮他渡，用你的爱心把他呵护，你可愿意接受这份约束啊？ 爱渡 爱不渡？ 哎，你咋这么欠儿呢？啊，谁问你渡不渡了？你意见有那么重要吗？啊，还渡什么渡啊？啊，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你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我是大马猴。 大马猴？那你爸是 猴啊？ 马？那你妈妈呢？你妈妈在哪儿啊？啊，去，赶紧找你妈妈去。跟你的爸爸别在这儿跟我捣乱。 大圣，你不能带，如来是你的仇人，你要是带了这金箍，你就是向如来低头认错呀。 可我要是不带这金箍的话，我就没办法救你们了。 那也不能带。 那还能怎么样？ 大不了我带着白骨精还有和这500只猴子拼个你死我活。 他 错了、哎、 不是， 我带着500只 白骨精 白骨精， 原来你是卧底呀、 啊、这个大马猴其实还是有脑子的，就正好到我这词儿了，咱就咔了起来，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是时间差不多了啊、 其实你看孙悟空这个角色呢，包括现在出的悟空传，他也是一个斗天斗地的这么一个角色、一直是一个叛逆反叛和对现有的一些、 挑战精神 啊这种去反抗，是一种崇尚自由的、虽然最后呢就是带上了金箍去陪伴唐僧西天取经9981难终成正果，这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就是从古至今所有的角色当中人物形象当中非常著名的一个英雄人物。 对， 就说这个 IP 这些年也是火得不得了，几乎影视剧只要是投资够都得去沾吧沾吧，投资不够呢也得起个差不多的名字啊，过女儿国什么的啊、但女儿国马上上了，据说这个投资很大，5亿啊、 明年上初一， 对，现在正在 大年初一， 对对对， 贺岁档是吗？ 对 对、但是呢，真的孙悟空这个角色真的在各种演绎当中，尤其像这个《悟空传》，大家虽然对他这个拍摄出来这个效果褒贬不一，但是呢，他源于很多年之前，那个时候应该是九十年代末吧，就十几年前，快20年了。金河在的那个《悟空传》，可能各位 我看过 啊、那个非常非常的棒。所以像昨天节目的时候，田宇导演还说呢，我当时就是奔着这个原著小说去的，虽然可能差异比较大，但是孙悟空这样一个角色，真的让大家在心里就整美。现在年轻人心里可能就像当时这个电影上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特别让人 动心的评论，就是他一个男的带着他的孩子去看这个电影，跟他的儿子说，儿子你看，这是你爸爸小时候的英雄啊，当时十丈红绫飘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眼泪都快下来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影视剧也不断的在解构悟空传，有更多种理解吧。 对，其实呢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把各种版本的跟孙悟空有关的一些 都找来， 我们都来围读围读。 好， 非常感谢薛伟，非常感谢亚 军 啊，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围读剧本，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收听收看我们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是博虎点秋香，我是郑雷， 我是徐冉， 明天晚上6:45我们再见， 明儿见。 他向我走来，远处那个人